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韩月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周二了啊，祝大家吸雾霾吸得开心吸得放心。好了，开个玩笑啊。那么其实呢，我也是一直总结以来啊，今天上来就跟大家就说一下啊，都说呢，不认识我的人都以为我是东北人，因为呢，我经常会说东北话，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可能真的无时无刻都在说东北话，但其实真的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呢。你会说，哎，淑君，你到底想说啥呀？其实呢，我想说的就是，我身边呢是有东北的朋友，时间久了呢，肯定是会被传染的。所以久而久之，不知不觉的就一嘴的大东北碴子味儿。还好上班的时候，一定要说普通话，因为不说普通话，不是说普通话的话，我就不能来上班了。好了，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话题就是要跟你们说，你们有没有发现自己越来越像身边朝夕相处的朋友啊，或者是经常在一起工作的同事，又或者是自己的爱人呢？就是不管是你说话呀，你的一些动作呀，你的一些小习惯啊，都可能会像另一个人，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来这里来听你们说，这里来听你们吐槽。新浪微博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淑，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 V 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来搜索 TJ 下划线 MyFM1005， 找到我们的官微之后呢，直接发送留言就可以啦。那么在后面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分享大家的留言。今天的开场曲是来自刘力扬，崇拜你。 正午的骄阳，秋夜的凉爽，

情碰撞，拥抱给出火花，再到看第二眼的你最特别路人甲，也许地心引力让平行线交叉，两颗心不自觉把防备卸下，你是蝴蝶轻盈在飞翔，却掀起我心里面整片海洋，我为懂你的心愿却变化，听见错了真心欢迎你来笑纳，看过世界才了解世界之大，那些放不下遇见你写的成见，像爱情的关卡，到最后心里的天平变向爱的砝码，就让一句告白朋友关系进化，好让我亲手打破暧昧的墙，你是天使降落在身旁，中间我停不下的漂泊流浪，那道无形的伤，所获得的一切都是爱的加上，看过世界才了解世界之大，那些放不下遇见你都被放下，多雪花你一笑就是艳阳，我认定爱，认定你就是心 盖地虎，小鸡炖蘑菇，宝塔镇河妖，蘑菇放辣椒，加入车友会绝对有品味，想要好心情赶快来点名， 想好心情赶快来点名。此时此刻到了我们 MyFM 车友会点名时间了，我们今天看看车友们都有谁来到了啊。今儿雾小，应该找到点名的通道不是很难。首先呢，看到大月月霸、大香香、半日闲、贝乐爷、贝乐爷、轻狂出生、Daniel 还有苏醒。好的，欢迎我们各位车友的到来。那么接下来呢，也是跟大家说个事儿。我们都知道平安夜和圣诞节又在向我们招手了呢。我就听说了，12月24号那天，永安奥特莱斯会举办千人的点灯，来见证璀璨永安平安夜的活动。到时候呢，会有1000人。共同去点亮圣诞树，粉色的雪花迎风飘舞，浪漫的故事也是即将在友阿社上演了。那么当时这个应该说是届时我和 Kevin 会一起在友阿奥特莱斯跟大家共度平安夜。那也是友阿奥特莱斯呢史上超强规模的狂欢盛典，到时候如果你们觉得诶平安夜我们可以去奥特莱斯呀，那好吧，就来友阿吧。到了现场呢，还可以免费参加微信的摇一摇，有机会去赢取 Apple Watch 和5000元大奖。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大家可以去咨询啊，6630-9448。地址在哪里呢，就是非常经典的那一句，滨海新区云山道友阿奥特莱斯。行了，我平安夜反正会出现在那里，别怪我没告诉你啊，我已经告诉你们我的行程了。不要忘了我们还有互动话题，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来搜索舒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

流的秀场 MyFM 给你看，摇滚的舞台 MyFM 陪你嗨，青春的旋律 MyFM 陪你跳，属于你的派对 MyFM 二十四小时不打烊，登录 MyFM 1005微信或者蜻蜓 APP， 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 守候寂寞在找我，我看见自己写下的心情，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等你等太久，想你泪会流，而幸福快乐是什么，痛了，痛的哭了，哭的累了，日记本里夜夜执着，记载着你的好，像上瘾的毒药，它反复骗着我。爱的痛了，痛的哭了。劝自己要放手，闭上眼让你走，烧掉日记重新来过，我看见自己写下的心情，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等你等太久，想你泪会流，而幸福快乐是什么，爱的痛了，痛的哭了，哭的累了，日记本里夜夜执着，记载着你的好，像上瘾的毒药，他反复骗着我，爱的痛了，痛的哭了，哭的累了，矛盾心里总是强求，劝自己要放手，闭上眼让你走，烧掉日记重新来过，上眼让你走，烧掉日记重新来过， 来自陈慧琳记事本，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舒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微博当中分享一下今天互动话题，就是来分享了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越来越像身边朝夕相处的朋友、同事，又或者是爱人呢？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啊，什么什么不拉不拉的啊，我们微博当中呢来分享一下，这边看到了。首先大豆豆他说道， 这大概就是潜移默化吧，确实是啊，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影响你。还看到了床头有花，他说和先生相处久了，他吃葡萄不吐核，我也跟着不吐了。确实是，就但是西瓜不吐籽儿，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可是我这么长时间，我实在是我咽不下去，籽儿太大了。后面还看到了美牙小同学，他说到了，我倒没有，不过我发现他们都越来越像我呢。那你真是棒棒的呢，他们都向你学习呢，拿个记事本在旁边记哦，他是这个样子的。爱之鱼他说，听淑君节目久了，变得和他一样乐观、善良、坚强了。嗯，这倒是，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你看苏醒说到了，我总是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的那个人。至于这个face 脸的事儿呢，我就不多说了啊，因为咱们都比较熟了啊，我就私信你好吧。我们这边还看到了 Sunny 说到了自己越来越像他了，继续努力。这个他呢还是女字旁的他，我估计你是他的男朋友啊。好的，我们先分享到这，提醒各位我们的话题互动呢还会有奖品，来说一下我们的奖品啊。第一个奖品三八汤海洋主题自助餐厅单人餐券一张，第二个奖品果子剧坊圣诞期间的话剧门票两张，然后主要是话剧门票，我们会选两个人，也就是会有三位的话题互动的幸运听众哦。提醒你们，新浪微博继续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有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信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官方微信账号，大家来关注一下 TJ 下滑线 MyFM 1005。因为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进入到的就是 MyFM 狂躁万万岁。那么狂躁万岁的奖品就是由明星点赞品牌朝廷体育提供的健身月卡一张。只能说我们的奖品太多了啊，然后要一一的给你们说清楚，反正来互动就有奖品，就是这个样子。好了，一段资讯过后请出的是好妹妹乐队普通人。 有奥特莱斯，圣诞狂欢等你来嗨， 千人点灯共度唯美时刻， 万人齐聚留下永恒回忆， 5000元大奖从天降， Apple Watch 摇出来， 参与报名请到店详询， 迪卡新区云山道 有奥特莱斯。 MyFM 100.5。 想过会如何走我计划好的人生，可有时我也想过不管如何要配得上电影一样的爱情，可大概大多人就这样踏上开始就不会的旅程，到这里遇到你像是注定有了跌宕的剧情，连我这么一个普通的人都想过要和你共同虚度光阴，只是我这么一个普通的人却又为你横冲直撞的心，我没有生来勇敢天赋过人，面对人山人海只剩一些诚恳，我没有怪脾气没有鲜艳纹身，力量只够表达一些真心，我没有生来勇敢天赋过人，面对悬念迭起欠缺一些天分，我没有意志力不曾冲锋陷阵却变成一个不同的人，

深深的皱纹等某个人的吻，我要慢慢的慢慢的慢慢慢慢的等一等，一生做一个人的梦，一等一生做一个人的梦。 天文地理，海洋气象，先锋艺术，潮流时尚， 只要你难不倒，惊喜就停不了。这里是 My FM 狂躁万万岁。 这里是由国际卡康坤大品牌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冠名播出的 MyFM 狂躁万岁，能不能抗造你来就知道。来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TJ 下划线 MyFM 1005，直接找到我们的微信就好了，稍后把问题答案发送过来就好了。本周系列原来是这样。那么说一下我们的奖品啊，今天成为狂躁万岁的幸运听众的话呢，将会获得由明星点赞品牌朝廷体育提供的健身月卡一张，怎么样，实用吧啊，冬天知道你们吃的多，然后长肉长得快，给你们一张健身卡，让你们去好好的锻炼身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静静的听是什么问题呢。 幺九们，我们家着火了，赶紧来吧。幺九得问你住哪儿啊。啊，先别着急，告诉我们你的家庭住址。 我家住在二环外，厨房的火烧起来。 消防队一听，哦，这是要对歌你。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家的火有多大，烧得还剩下啥，那啥都不剩，都着完了吗。 好了，问题就是这个样子啊，我来看看大家有没有回复的啊。我觉得多少你们会可能会答这个答案，但是我问题还没有问出来，我等待你们有没有答案。好像没有啊。好了，那么我就提问题吧，大家都学聪明了，就不提前答了，就想了，我提前答了我估计也不对。好了，今天问题就是，他们家住哪儿呢？到底答歌名都不对，一猜你们就会答歌名不对啊。我的问题就是，音频当中这个着火的家里他住在哪里呢？直接通过微信的形式来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那么一首歌曲过后揭晓正确的答案及幸运听众。接下来有请出的就是张清芳，大雨的夜里。 就在雨下个不停，在大雨的夜里。 品即将名花有主。 The answer is coming。 这一期国际扛扛棍大品牌 MFM 1005冠名播出 MFM 狂躁万岁，能不能扛躁你来就知道。那么今天呢，我们的问题就是这着火家里住哪儿呢？那么我们微信当中看到了花落静谧、子墨妈、Sunny、Nico 还有蒲公英，属于我们青春习惯就好，你们能下回改一个短点名字吗？还有看到木木、Tommy Wong、松、萌妈丽等等等等。那么大家都答的基本上没有错误啊，但是这个谁答个二环以内，我刚刚看到子墨妈答个二环内，那肯定不对呀。 Nico 答了二弯弯，是什么打错字了吗？正确答案就是住在二环外哦，你答对了吗？那么我们要在这些听众朋友当中，当然是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们，来抽一个幸运听众，看看他有没有幸运拿走我们的奖品呢？由明星点赞品牌朝廷体育提供的健身月卡一张，看看月卡落谁家。好的，我们大转盘停到了蒲公英啊，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我看了一下记录啊，也是恭喜你啊，终于等到了我们的奖品啊，终于等到你。那么恭喜你获得了我们健身月卡一张，稍后会私信你领奖方式的。今天狂躁万岁就是这个样子啦。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互动话题，大家可以来新浪微博当中搜索舒君我的名字，舒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他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那今天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的话呢，还将会获得38汤海洋主题自助餐厅单人餐券一张，或者第二个奖品果子剧坊圣诞期间话剧票两张。那我们的话剧呢会送给两位幸运听众，也就是说我们的话题互动会送出三位听众吧。那我们的奖品也是在向你们招手，歌曲过后再来分享大家的留言。一段资讯过后，我们将会听到郁可唯、林凡听你说。 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提款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诚信收车，安心置换，免费检测，到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买二手车，轻松贷款，零首付，超低月供，买卖二手车到车王更放心。空港环河西路8号，400-080-2020。 MyFM 100.5。 心因为努力与生活和你们分享荣耀的那一秒钟，如果难过你肩膀最辽阔，你帮我带走乌云漫步的天空，如果生活少了有你陪我，我整天开着手机感到失落，因为我们都最想看到彼此灿烂的笑容。我懂星座，却没有人像我，真的喜欢一个人安静的自由。我做的梦，我坚持做到最后，就算我爬到云端，也继续做梦。我唱的歌，只希望能快乐，其他的我也不想要想得太多，因为我们都最想拥有自己最真的感动。听你说，听你说，我们是拥有一个真心的朋友，要日出日落，因为有梦，所以更认真生活。听你说，听你说，我们真是拥有一片美好的天空，不能常联络，却更紧握我们交换的美梦，只想 懂星座，却没有人像我，真的喜欢一个人安静的自由。我做的梦，我坚持做到最后，就算我爬到云端，也继续做梦。你唱的歌，只希望能快乐，其他的我也不想要想得太多。因为我们都走向我们自己最真的感动。 收获信誉，诚信档案是最大的财富，失信记录是最痛的耻辱。 诚信天津，敬月远来。 My FM。 出的说你爱我，我看见你。 FM 100.5。

来自梁静茹的歌曲《今天情人节》。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互动话题，就是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越来越像身边朝夕相处的朋友或者同事，又或者是爱人呢？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啊。我们微博当中看到了清晨阳光，他说我跟我男朋友的他的字儿是越来越像了，总是跟着他练字儿，现在呢终于有点长进了，不过还是差得很远，继续努力。真好，这男朋友写字好看呢，女朋友不甘示弱啊，一起跟着学。哎呀，哪天我也练一练字，要不然。王小熊说到了，和男朋友相处久了，他冬天不爱洗脚，我也跟着偶尔不爱洗脚，咱能不能学点好的习惯啊？这样的咱就别学了。后面看到任小小，他说哎，我反正是没有，每天我都在做自己，没觉得自己像过谁，也没觉得谁像过自己。那我觉得啊，可能你是没有太过于去仔细的观察身边的人，或者是自己有没有特别注意到自己的可能某个动作或者是某个习惯，确实会有那么一点点像周围的自己特别亲密的人，不然我就不会今天跟你们说这个话题了，对吗？好了，新浪微博继续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淑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官微当中发微信也是可以的。那么今天成为我们的话题互动幸运听众的话呢，将会获得三八汤海洋主题自助餐厅带人餐券一张，或者是果子剧坊圣诞期间的话剧门票两张哦。歌曲过后我们再来分享大家的留言，来自容祖儿天然呆。 在罗马街上留着

这个此损非彼损，也许是啊，你并没有学到它的精髓。还有微博名字叫做要我就吃饭了，他说和每一种不同的生物拍照，拍出来不一样的心情，慢慢的生物代表了我的心情。你这个潜移默化是吗？潜移默化的在说什么呢？回忆像发黄的麦浪，他说我觉得就像是物以类聚一样，我男朋友和好一点的朋友玩就是正常人，和不好的朋友玩呢就变得让我不认识了呢。这个就是要分朋友的嘛，就是这一波朋友的性格是那样的，那一波朋友的性格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他要变换一下自己的角色，这也是可以的嘛。这边看到任欣欣，他说哎呀，和那个他在一起之后呢，他喜欢吃的东西我也喜欢吃了，他不喜欢吃的垃圾食品我也减少了，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啊，正能量。就是垃圾食品嘛，能少吃就少吃，偶尔馋了可以解解馋嘛。我为你的那个他点赞啊。这边看到爱我摩天轮，他说哎呀，发现两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会越来越有夫妻相的，还会心有灵犀，有些事儿呢不用说对方就知道怎么想了。这个确实是啊，这可能在一起久了就是你会知道对方一个眼神他可能需要一些什么，这就是默契啊，时间久了又会生出默契的。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里，继续来听歌。大家如果还有话想说的话呢，新浪微博继续来搜索舒君，我的名字舒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那么我们今天的奖品呢就是由三八汤海洋主题自助餐厅提供的单人餐券一张，以及果子剧坊圣诞期间话剧票两张哦。我们先听歌，一段资讯过后将会听到李怡君星星。 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提款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车网二手车直卖服务，有实体店保障的二手车直卖更靠谱，专人服务，后续无忧，赶快致电400-080-2020。 我是周华健，选车网我放心。 全新长轴距 E 级车及 GLC GLA SUV 现车充足，购车送多重好礼，开发区五大街57号乌氏宏达奔驰之家，588-2038，588-2038。 My FM 100.5。 一闪一闪亮晶晶，闪亮的眼睛。许个愿，看见了流星。送给你，有你贴近心里，这温暖穿透心底，幸福世界有你，感觉如生命，有你靠近安心，陪着我度过风雨，不管怎样天气，不会被遮蔽，天空最亮的星星那颗就是你，闪亮眼睛像是

是一个人在这世界停靠，因为我拥有你， 因为有你 在我心。I'm thinking of you, 有你真好，只要牵着你的手就知道，我早已经没有任何缺少。 有你真好，来自范玮琪、杨丞琳。那么我们微博当中再分享两位朋友的留言啊，看到了微博名字叫做 Rainbow， 他说到了还真是，哎，有时候工作和同事待时间长了，说的话偶尔我也会模仿，人真是一种容易改变的高级动物哈。就是啊，就是你会发现特别像身边去朝夕相处的朋友或者同事了，就只要是经常跟你待在一起的，多多少少一些习惯或者吃饭的习惯都会潜移默化的在改变。郑公明说到了，和老婆结婚8年了，感觉我俩生活的方式想法真的是出神入化，不管看见什么都能想到一起。有一次呢，看见路边有一条狗特别可怜，我老婆一看我就明白了，哎呦，我什么都没说，我就去买火腿肠给狗了。那等我回来呢，我老婆还夸我，和她想的一样呢。你这是说确实和老婆越来越像啊，两个人之间非常有默契，但同时也是撒了一把狗粮啊。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分享我们的幸运听众，第一位听众任欣欣获得了果子剧坊的话剧门票，以及要我就吃饭了，同样也获得了我们的话剧门票。那我们的38汤海洋主题自助餐厅单人餐券呢，就要送给美牙小童鞋，恭喜三位幸运听众获得了我们的奖品喽。好了，公布完奖品，我们继续来听歌，一段资讯过后将会听到伍思凯《五月光》。 通福祥沃尔沃 4S 店暖冬礼遇，聚会金城购车限时特惠，更有 S90 瞩目上市，河西区解放南路489号，2829-3333，2829-3333。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环渤海教育培训中心成立啦！ 12月24、25日上午举办免费公益讲座，语文、英语、绘画、舞蹈、体育等均可体验， 还有圣诞好礼相送。厦门路8号环渤海， 2533-4477。 MyFM 100.5。 想要藏时他开始追逐，他不住一直你开始跑输，用情越刻苦越想在迷途，爱深不轻易赐给幸福。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恋人个个掩面而哭。若只是过路，别吝啬打个美丽招呼。相爱的人呀，若愿意共度，丢一颗种子入尘土。荒野之上，荒原奔放，不堪沧桑，只闻痴狂。天在天上，人在人旁，忙去夕阳沐月光。

FM Music 40，大家好，我是郭书瑶。 你曾喜欢的，你现在喜欢的，你将来依旧会喜欢的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斩断了回头的路程，爱无法均分，以后就留给你们，也许用伤害结束爱才更动人，容忍的人

头什么眼光，随你带着我四处的游荡。哦，我喜欢一醒来有你在身旁。哦，我喜欢赖在床上看你喝汤。哦，我喜欢你的手放在我肩膀，像是担心我会消失一样，为我每一寸消瘦而感伤，好像就这样有你在身旁，一直到天长。 来自梁静茹，我喜欢。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好消息。今天呢，全市的公共图书馆通借通还系统全线开通了。那么该系统呢，也是被列为2016年政府20项民心工程重要项目之一，书香润金城阅读推广活动也是同步开启了，真正实现了本市读者一卡在手，全市通读的愿望。所以呢，你是在任何一家公共的图书馆去借书的话呢，你可以从这家借，然后就是一卡在手嘛，我们就可以通过这张卡呢去还书。比如说市区借的，那我在滨海新区可能应该是可以还的，到时候呢我们也是提前询问一下啊，确实是可以这样做了，那么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啊。这样的消息我们分享给所有的朋友们，爱读书的朋友也是有福利了。不要觉得你现在都看什么书啊，我们都用手机啦，用电脑啦，或者用那种专门的电子产品去看书。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如果真正的做到就是翻翻书，多翻一些书本，还是挺就是那种加深印象，会让我们记得很清楚。翻书本和看电子产品真的不一样啊。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一段资讯过后将会听到 EXO Love Me Right。 宝贝，圣诞想去哪里？ 福地广场。 糖果王国 缤纷来袭， 福地广场圣诞欢乐颂， 季缤纷糖果嘉年华 火热上线， 圣诞老人联手滑稽小丑嗨翻全场， 甜蜜油桶心愿投递土地广场，让你心想事成， 超炫超酷的 VR 体验，登陆滨海空降福地， 平安夜更有超级购物车，幸运抽奖让您满载而归， 宜城福地广场， 一起圣诞，一起玩。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Oh yeah, come on, take your time. 왠지 두근대는 밤이야. No no no no no no no. So tonight, 달 끝까지 달려가 볼까? Yeah yeah yeah yeah. Just right, 시동에 걸어 윽세를 발을 홀려 모든 것이 특별해 넌 완전 어울려 무엇을 원하다 담아 make it work yeah. Surely 아마 발이 들자 sundown 지금의 신비로운 느낌은 뭘까 와줘 내게로 와 소피 풀어 sunrise 네가 없니 yeah. 난 어딜 가든 nobody 도로 위에 여긴 runway 날 바라보니 눈속 make it right just love me right 要多少勇气，要多少时间，

My Top 100，你的专属音乐态度。进入 My FM 100.5官方微信平台 My Top 100投票专区，亲自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吧。 你来听听，海洋在说了好玩的事情。 你将有机会获得 My Top 100汪峰亲笔签名限量版 My FM 笔记本，每天你都可以为你喜欢的十首歌投一次票哦。 进入，进到，就能在全力深入，心跳。 这一次用参与捍卫你的音乐品味。 你好，我是 My FM 大牌吴克群，随时随心好音乐就在 My FM。 My FM。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来自王铮亮的一首莫奈的信。这里是北京啊，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1，继续陪伴你度过夜晚时光的依旧是 MyFM 不眠夜。那么今天的雾霾情况呢，比昨天稍稍有些缓解的，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挺住哈，因为冷空气即将到来，会告别这样让我们感到非常困扰的情况。我可以马上为您送出这一时段的第一首歌啊，来开启我们的音乐时光，来听杨丞琳《左边》。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5。 总是忍不住寂寞，掉下眼泪，你才会给安慰。担心短暂的晴天，随时都可能被阴霾收回。等待有机会最坏也最甜美，我乐观却疲惫，因为太怕失去你，所以连快乐里都装满伤悲。你爱我

来自许美静的一首《都是夜归人》，在夜晚来听到，也收获了一种安慰和安全感。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继续来为你送出的这首歌呢，是汪峰在2015年的新专辑当中的一首单曲，灵感来源于他的偶像莱昂纳德·科恩。同样是汪峰本人呢，创作词曲并演唱，展示了自己坦然心境和甜蜜的情愫。这首歌和他之前的138首录音室作品都不同啊，他放弃了关于生死的哲学和生活的悲喜，表达用爱恋为中心的主题。歌曲呢，其风格也变得轻快悠扬起来。马上为你送出来自汪峰《你走你的路》，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车马二手车直卖服务。有实体店保障的二手车直卖更靠谱，专人服务，后续无忧，赶快致电400-080-2020。 我是周华健，选车王我放心。 My FM 100.5。 不值的东西，当我的人生在某个清晨轰然的胸襟，我狂喜的是我竟然可以给你欢心。 精挑细选的好音乐，与你相约潮流最前线。这里是属于你的 MyFM 100.5。 来自范玮琪的一首《那些花儿》。这里是猫 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娱乐圈里的明星夫妻呢，感情之路也多坎坷，但是陆毅夫妇相爱20周年、结婚10周年的微博恩爱呢，却引起了不少的赞叹。网友大呼说：“我又相信爱情了哈！”他们的爱情很普通，校园爱情，在该结婚的时候结婚，在婚后2年生孩子。但他们的爱情呢，又不普通，是一个是久负盛名的偶像男星，一个同样是美女演员，但是在娱乐圈里风口浪尖，相知相守将近20年，彼此却没有任何的绯闻。他们就是陆毅和鲍蕾，他们的爱情和婚姻被网友称作是娱乐圈正能量。没错，相爱不易，相守更难。那么接下来为你送出的就是陆毅的一首情歌《告白》，一起来听听看吧。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 通福祥沃尔沃 4S 店暖冬礼遇，聚会京城购车限时特惠，更有 S90 瞩目上市，河西区解放南路489号，2829-3333，2829-3333。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心关起来，

抵挡你的回说哭着眼睛已无法不爱你、十年之后你依然是我唯一，你能不能相信我这辈子里存在 You are cool You are my love of mine 如果十年之后你依然在，你能不能我见最爱的你 Hey you're Love of my life 爱你下到墨镜，爱你赐给我勇气，爱你让我终于完了破碎的自己，我无法不爱你、如果是之后你依然是我唯一， 回到你的音乐电台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冬天寒冷的天气呢，让很多人感冒的侵袭，那么 Kevin 为你分享几个预感冒的好方法，比如说多喝酸梨子，不留长的指甲还有就是说电梯少坐电梯，多吃海鲜红肉果等富含锌的食物，还有说每天走30分钟，保证充足的睡眠，去垃圾食品，如果这几项都能做到的话呢，就会很大程度上去避免得上感冒了。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陈奕迅的一首《Luca》，这份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 珍惜亲友，与旧同学，即管千百计，策动娱乐彼此吃醉。看着荧幕东西扯口吃的我跟你讲说真假，你我能量度上面撑腰接济承诺，炒股供楼世界过分凉薄，伸出手板的我想你帮人人负债，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旧债，嘻哈哈花光信用何其愉快，微微抽执一副牌，靠友谊之光放大路，要抱住最大旗碌卡，尴尬型碌卡，过两日还，还完又系又贵贵碌卡，要最大期望碌卡，假设记流汗碌卡，过两日我就还，完又系你个死党碌卡。摆酒送我贵重财物，开张替我 吊带人物升职加薪，教我若会有问去帮手，可献金也可献身。 人负债轻轻松松欠下人情巨债，信用何其愉快，我一副牌一方放大六卡，要住最大期望六卡，大型设计流行六卡，两日我就还为你个死党六卡，一生卡数无坏做人人负责，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巨 债， 何其愉快， 我一手执一副牌， 靠友谊之光大六卡，要抱期望六卡，尴尬切忌流汗六卡，过两日我就还，原又系老友鬼鬼六六，要抱住最大期望卡，尴尬亦切忌流汗卡六，过两日我失惯，原迷又见我猛咁碌。 回到你的专属音乐电台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接下来为你送出的这首中快版节奏的歌呢，是一首充满能量的作品，透过极具节奏感的节奏来传达出何洁在唱词中表达那一份对于爱的自信，是这张以柔情和知性味道的专辑《敢爱》当中曲风较为新鲜的一首，尤其是那略显可爱和个性张扬的唱腔，不导会让人想起那个曾经在选秀舞台上的活泼可爱的何洁。一起来听 Lady Luck 啊 Luck 来自何洁，我们三个小时继续 My FM 不眠夜。 My 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